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Baby， 只要你愿意，在一起就甜蜜，爱情也够简单，简单也够浪漫。Baby， 当我爱着你，不要再多怀疑，别去所有复杂情节，简单轻松。就觉得温柔，就算我全身湿透，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，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，但却温暖。为你修理好电器，为我盖好了被子，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。You're my love， 爱不用多说，只要我们都爱着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地址只要 Yes I do， 我不用多说，地点比喻太多的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地址只要只有我能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在家早说 Yes I do。却会记录在我们的回忆，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，一个我快乐我也能快乐一辈子。我为你戴上我为你戴了戒指，你为我买的你为我买的鞋子，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。 Oh you're my love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一直这样 Yes I do， 我不用多说，地点比喻太多的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在家早说 Yes I do， 让我们都是一对白发老人家，记得孩子的爸爸妈妈，只看一辈子，我们只是路人甲，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自夸。不多说，只要我们都爱着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一直这样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不用多说，甜言蜜语太多了，就爱得最简单这样，谁叫我能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也在悄悄说 I do。 Baby， 只要你愿意，在一起就甜蜜，爱情也够简单，简单也够浪漫。Baby， 当我爱着你，不要再多怀疑，别去所有复杂情节，别那紧张，记得我爱。我天上看乌云遮盖了阳光，往地下看月亮没有着地藏，当藏身怕只有一点点空荡，房间的光照不亮你的绝望，还有没有希望不敢想象。